有地震，我们家通常都敢，因为我们在13楼嘛，所以它摇的时候都还蛮刺激的。好吧，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真的是成为，不只是很抽象的东西，而是成为可以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身份表达的，基础，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那我们还是一样，先看一下今天的是第十问，什么？我们一起念好了。什么是圣徒顺服成圣的基础，或者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答：我们凭着信心成圣，信心是我们顺服的基础。如果是按照这个定义的话，没有信心的顺服还算是顺服吗？不是。 OK， 我们就先抓住这个原则，然后看今天的我们讨论的东西。因为罗马书14:23大家也很熟悉，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个经节大概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对罪有更清楚、更进一步认识的我们来说，基督徒来说，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真的能够领受也相信上帝话语的人来说，我们外在的行为，不论是人自己以为多么的公义、自义，只要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而我们也知道信心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信心并不是一个人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或者智慧或者判断能力说我觉得这个很可信，我也觉得这个是有理的，所以我来相信。最终信心，你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判断能力，你之所以能够相较于其他很多不信的人信，是因为什么？上帝，这是一个恩典，来自上帝的恩典，让你本来死在过犯和罪恶中，本来完全没有办法信的人，一个超自然的、出乎于你的本性和出乎于你的本能的恩典，让你能够信。所以信心所带出来的，你要说顺服吗？或者好行为吗？或者好的表现吗？或者得上帝所悦纳的服事等等，或者总体来讲就是成圣，必然是基于信心。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好行为，经文中多处的提到我们要有好行为，让你们的好行为照在人的眼前，然后让我们的上帝得荣耀，也多处的提到上帝会悦纳我们的好行为。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个概念，并不是这些好行为本身是可以我们凭着这些好行为去赚取上帝悦纳，或者赚取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席地位的功劳，而是这是上帝指定他儿女应该要行出来的，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行事为人或立志行事都是他在我们心里工作，为要行出他预定我们要行出的善行，以弗所书2:10。 OK，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这个好行为是我们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好行为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换一句话说，我们所有属灵的恩典和福气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以弗所书1:3，其中包括什么？不只是称义，还有成圣。如果成圣也是属灵的福气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那么成圣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圣洁，这些都是上帝要他儿女赐给他儿女活出来，他指定我们要行出的，也必然要行出，也必须要行出的。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1:3好了。以弗所书1讲到与基督联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章三节。 愿耶稣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第四节也念。 就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好，先停。各样属灵的福气，接着保罗就说，开始阐述什么属灵的福气。拣选属灵的福气，继续。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成圣在这里，属灵的福气。OK， 预定，接着之后讲到预定，讲到得着儿子的名分，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的得蒙救赎，关乎我们的称义等等，全部都是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只有在基督里面。所以家人会说，你要有称义，你要有成圣，你就必须有基督，你就必须在他里面，或者你就必须与他联合。你有了他就有了一切，你没有他，你在他之外，你就在这一切的属灵福气之外。 OK， 所以当我们讲到行为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学习重复的讲，重复的思考。这些行为并不是一般世俗的人觉得，就是这是完全是出于我的，所以我的好行为是，让我配得上帝的祝福，或者配得上帝的在上帝面前有一席的地位。但是圣徒的好行为也的确得上帝的喜悦，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他手中的工作，是他赐给圣徒的恩典，透过信心，透过他的话语，然后有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行事为人的原则，凭着信心，不再凭着眼见而行出的好行为。那么如果有这样子的架构来理解人的行为，我们就有不同的标准来评估人的好行为，不是吗？评估人外在的行为，譬如说在教会服事，在教会洗厕所、打饭、扫地、招待、服事、办活动，这些是不是好行为？是不是可以照在人的面前荣耀上帝的好行为？是吗？说是的请举手。 OK， 说不一定的请举手。说不是的请举手。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我问说，为教会打扫、打饭、洗厕所、扫地、服侍、办活动，是不是在可以照在人的面前荣耀上帝的好行为？不一定，对不对？因为这个问题我这样子问的方法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来扫地，他很殷勤的帮教会做很多的事情，服侍很热心，但是如果他不是出于信心，也就是说如果他不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好行为这就不成立了，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按照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教导，如果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在评估一人的外在的行为的时候，就有跟世人不同的标准。慈济他们不会有这个，他说你不一定要信他的所有教义，或者你一定要信佛，可是是你是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来行善，你就可以来积功德等等。只要那个行为的本身就可以为你积到功德，就可以为你赚取你的祝福， right？ 但是我们的理解不一样，我们的理解，上帝总是看人的心，从来不是只看在人的外在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就稍微看一下，等一下我会再提到创世纪22章10节，创世纪22章10节那边发生了什么事。第十节有没有人帮我们念一下？亚伯拉罕要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如果我们只看外在的这个行为，这个行为是什么？不只是杀人呢，是他杀他自己的儿子。没有人会说这是好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要说按照信心的原则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 那么我们也应该把它应用在这上面，不是吗？如果我们要一致的话，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话，那圣经怎么看这个行为？我们看雅各书2:21，这之前我们讲到有讲过了，有谁可以念出来？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把他的儿子献在坛上，拿起那把刀要杀他的儿子。雅各后来在2000多年之后，这是可以称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为义的行为，这是一个义行。如果你仔细想这个，这是非常非常奇怪，违反人的理解，违反世俗标准。拿起刀子要杀他的儿子，这是可以称他为义的行为。或者我们更清楚的理解，这是称他的信心为义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个行为如果你只看外在的行为来判断的话，然后居然有人说这是可以称他为义的行为，你会觉得这是非常的荒谬。但是基督徒按照上帝的启示，按照他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让我们所理解的，我们就知道这样子的行为居然在上帝面前是可以称他为义的，因为是出于信心的，因为他是他按照上帝的吩咐，他相信那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他相信上帝，所以他举起那把刀，所以他把他儿子献上为祭。我们之后还会再讲创世纪22章。所以如果有人以为可以单单依靠他的好行为可以得到上帝的悦纳或者得到上帝的喜悦，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还没有得救的记号。Okay.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倾向，就会觉得我们很努力在神面前，我们服侍他，我们尽力，我们做这些，我们的确也应该觉得说这会得到上帝的喜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上帝欠我们的，有的时候不自觉的会落入这种情况。但是我在这里所讲的，如果有人单单的觉得就是因为我够好，因为我很努力，因为我够诚心，我尽力的做出这些好事情，我帮教会扫厕所扫了10年，所以这个上帝就应该悦纳我，那这个其实就是他还不认识这位上帝，他还不知道他所领受的恩典有多大，或者他根本没有领受这个恩典，因为他还要凭着他手中的工作，高举那手中的工作来到上帝面前说，你应该祝福我，你应该称我为义。Okay. 路加福音17:10，就是那个仆人，忠心的仆人是做完他本分本来就应该做的事，然后说我是 unworthy servant， 我是不值得，我是不配的。Okay. 这是一个得救的人应该会有的态度。Okay. 那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一切的教义，或者我们在这里归纳出来一切的原则，都应该是能够 apply 应用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上面，我们回家的生活，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所以我稍微特别提一下，教会应该避免安排不信的人参与服事。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出来？因为我自己以前曾经在一个教会服侍过，我在那边实习了1年。那我观察这个教会有一个现象，可是我发现其实应该不是这个教会特别有的现象，而是很多的教会可能我们不自觉都会落入一种光景，就是我们的服侍很多，我们的人不够多。可是这服侍一定是必要的，这是教会一定要做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抓人来服侍。抓人来服侍，这个人只要他能够做，只要他愿意做，只要甚至他很够资格，没有其他的人够资格，没有其他的人有这样的才干，我们就抓他来做。可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基督徒？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信耶稣？那个反而到最后是他有信是最好，可是因为我们教会的事工太多了，这个也是得上帝所悦纳的，所以我们就叫他来做。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很好，甚至我觉得这是对 一个教会的生活或者对基督徒的信仰会有害的。那我以前的那个教会它是就是非常近前的非常传统的台湾的像国语礼拜堂那种系统的教会，他们做很多很多的事工，有课后辅导，他们花很多的能做课后辅导、得胜者课程这一类的事工。所以如果你有做过这种事工，你知道这个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人，因为孩子来一定要有人照顾，要有人能够教。可是教会中的人不够多，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人来。那这个人他的确也是非常 qualified， 他的资格、他受的教育很高，可是他不信，他不止不信，他可以说是对信仰是很轻蔑的。但是我们请他来，或者那个教会的人，他们就决定请他来服侍。他服侍了大概有三年的时间，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三年时间，他一次也没有进教会敬拜，可是他就是在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他是一个老师来带这些孩子们。相较之下，教会其他的同工和他的服侍比起来就差非常非常多。这个人他受过很高的教育，等于有点半退休，所以他教得很成功，他也的确非常的有爱心，对孩子们很有耐心，孩子们也非常喜欢他。教会的同工超弱的 ，right？ 然后就是时常的软弱就凸显出来，时常会自己同工们自己就在那边互相在那边争来争去，或者为了这个，可是所以三年下来，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非常的轻蔑基督徒，他非常的，然后他会对教会的牧者一直跟牧者抱怨，然后牧者会说啊，我们知道，对，那真是辛苦你了。到最后，他根本，如果说他三年之前就对基督教有敌意的态度，三年之后，我们可以说他的阻碍简直就是，那个简直就是没有办法，好像就是除非上帝的恩典哪一天临到他，没有办法让他进来。所以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跟 Mark Jones 有关系。Mark Jones 就是这本书我们用的参考书的作者。他有一次提到说，如果我们教会需要有 fundraising， 就是如果需要有募款的，他绝对不容许他的教会，在教会面前做那个 bake sale， 就是在 cookie sale， 就是那个美国很多的，就是如果要募款的是小孩子，让他去烤那个 cookie， 烤饼干，然后外面的人就义卖这样子。所以我绝对不容许这种事情。为什么？只要有人买了那个 cookie 的，譬如说哪一天两年以后我们建了新教堂，他会说啊，那是我贡献的其中之一，你懂我的意思吗？他说 no， 那个上帝不需要这样子的贡献。所以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让不信的人参加教会的服事，其实如果他的那颗心就是罪人的心，这只会满足他的自义，他会认为说，我觉得我还不错，虽然我不信耶稣，可是我做了很多事情啊，我相信耶稣也会蛮喜欢我这样子的服事。我们看一下经文，譬如说箴言十五章第八节，我念好了，因为有好几节经文，我想大家看一下。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传道书五章一节，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你的脚步前进，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献祭，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作恶。为什么讲到献祭呢？因为我们的服事在新约里面就是献祭。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腓立比书四章，但我已经如数收到，而且有余，我已经充足，我已经从以巴弗那里接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这是上帝所接纳所喜悦的祭物。这是讲到对腓立比人说，你们对我的服事，这是上帝所喜悦的祭物。希伯来书十三章，所以我们应当借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就是那宣认他名的人嘴唇所结的果子。感谢上帝，感谢耶稣， 我觉得耶稣很祝福我，但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果你那个祭是宣战献给上帝的，你是必须是什么宣认他名的人所结的果子，其他的要小心，你是妄称主的名，只是不可忘记行善与分享，善行分享彼此扶持等等，在教会服事，因为这样的什么祭物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 we gotta be careful， 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不是像慈济或是上庙里面啊，你来行善你可以画上一笔算是你的功劳。行善我们只能说，或者善行，或者服事，或者好行为，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做的，也只有基督徒所做出来才得上帝所悦纳的。这样的献祭才是得上帝所悦纳，因为是凭着信心，因为不是凭着自己的自义，因为这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在他们心里意志立志行事所行出来，上帝指定他们要行出来的好行为。不只对在教会服事，或者说在教会，就是在教会参与服事，如果让一个不信者参与的话，不只对他本身无益，对其他的不信者也无益。其他的人看到就会觉得啊，你们的信仰也是，我不一定要信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一定要信我需要一个救主，我不一定，我不相信我要重生，但是我只要打扫教会够多，我只要帮教会装潢够多，耶稣也会蛮满意我的行为的。这对其他的信徒也无益。Why？ 我们时常看到这个，就不自觉的会为了要鼓励这样子的朋友们，我们会说：“啊，耶稣一定他会悦纳你的热心的。我相信耶稣，你会耶稣也会很喜欢你。”你可以讲这种话讲十年，到最后他会认为说：“哦，我已经很好了。”你等于是他还是不信，他可以一天他可以来教会服侍十年，这反而他的服侍反而变成了他的绊脚石。Anyway， 所以这个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在那个教会观察到，那我觉得不只是那个教会，在其他的教会也有这样子的现象。如果我们所学习到的关于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我们信徒应该怎么看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我们也应该把它应用到所有我们生活教会服事的每一个层面上面。Thomas Watson 时常出现的这个清教徒，他说道德的约束只能改变外在的行为，可是信心却是清洁我们的内在。那么基督徒的生命本来就不应该是很复杂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一种光景，好像我们要找到某种秘方秘诀。基督徒活出该有的生命其实很简单，就是信靠顺服上帝，很简单。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家都讲，可是不应该是成为一个口号，就是这样，一点都没有错。传道书到最后说，我讲了这些所有的事，到最后怎么样，你要做的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尽人当尽的本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可以做一个总结的话，这个跟世人的了解不一样，你的身份决定了你手中工作或者你外在行为的价值，你是谁就决定了你行事为人，你做出来事情的价值。你是基督徒，上帝按照他的恩典，按照他的旨意所分配你的恩典，让你可以行出来的，不管是多么的微弱，不管是世人多么的不屑，只要你是凭着信心倚靠圣灵按照他的话语行出来的，那是上帝所悦纳的，不管是多么的。可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不相信这位真的上帝，如果你不相信按照上帝的话语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办法救自己，你只能够奔向他所赐给你的那位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那么你行出再多的好事， 在上帝面前就是那肮脏污秽的衣裳，以赛亚书64章。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时常讲说啊，我行的只不过是肮脏污秽的衣裳是啥。 No， 你是基督徒，你行出的凭着信心行出来的，你不要作践自己。肮脏污秽的衣裳是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凭着这个像以赛亚书在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的， No， 那就是肮脏污秽的衣裳。 OK， 所以一个原则，你的身份其实取决了你所行出来事情的价值。Okay， 关于这大家有没有什么可以讨论或者问问题的？如果是我吗？我会请他停止，然后说：“你来听道，参加聚会，弟兄姐妹还是爱他，跟他传福音。”但是， 往往的就是为他去得罪，所以他会说好话。 Yeah， 我们传福音在最基本的就是得罪人嘛。传福音就是告诉一个罪人你是罪人，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例子上面，你所呈现出来的方式，你可能就是要告诉他说：“哦，我们真的不需要，可是我们需要你得救，这个才是为他最好的。”但是我知道，在每个教会里面，就是你有不同的考量、不同的传统，所以你需要智慧，教会需要有制度啊，并不是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去跟他讲：“哎，我觉得你这样子不好，你不要打扫厕所了。”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是一个教会的教导，整体的教导，然后一个制度，而且是一致的实行。我们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不是有些人。大概这是我可以想到，但是我知道一定在每个，就像我以前那个教会，你要去现在跟他讲，就说，对你现在停下来，然后我们要你来参加聚会，你愿意来参加聚会，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就是这个服事不急，可是你看3年下来，到最后他到最后是心中充满非常多的苦毒，因为他觉得你们这些人做事怎么那么烂，怎么那么不公平，为什么不照我的方法做？没有人可以跟他讲。对，还没有什么其他想？啊。嗯，洪恩堂有这样子吗？ 有。 哦，师母在这里，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讲话，而且现在有录音。所以我的话，我会认为，可是就像我讲，这是一个制度，你需要有一些原则，你不是马上能够。你要先教导，不只是就是要让大家理解为什么我们做这些事是这样子。而且我自己的经验啦，我上一个教会活水泉的教会，我们要改一件事情，我会发现你要教导大概半年，然后才能够实施。不只是教导下面的会众，是教导你的同工。查经的时候教导，讲道的时候教导，或者在成，也许我们现在开始革命的开始就在现在开始。你如果问我个人的话，我不会这么做，对 ，OK。但是我相信这个教会有它的传统和它的考量，嗯，对。 就是 嗯， 我们有跟教会的人说是教导性的，只要是不信主的，或者是比如说像看 PPT 这种，他可能不会参与在团队的讨论当中，只是给他一个。这样的话是可以吗？因为我觉得有点像保姆，他可能他也没有教导的性质，他可能来只是照顾孩子，就是做一件事情。 这个就很多的层面，就是说，尤其是礼拜天的时候，如果我在美国 OPC 的话，我在美国我会加入 OPC， 就是那个加入他们的那个区会，他们的教派。 我今天在你们面前拿这个，我会被惩戒。为什么？ 去一家店里面 购买咖啡，然后这个是虽然我是跟不信的人购买，可是我已经形成一个我阻碍他守安息日的行为。你懂我的意思吗？Yeah, I'm serious. 如果我在 OPC, 我就会，可是我现在没有在那里，所以我也有一些良心上面的，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早上去吃早餐，可是我肚子真的很，而且他还是不信的，那这是不是造成他，所以有些 interpretation 是的确是有不同的那个看法。那关于礼拜天的保姆，你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譬如说我，然后有人来教会，然后我就说，哎，我可不可以，我们都要去一个地方，然后他这位朋友有开车，然后他有多出来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搭他的车？还是说 no？ 我觉得 no， 当然不是如此，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想这些原则就是这种例行性的。就是正规性的，你是在服侍教会，你懂我的意思？你这个是我们给你的一个职分或者职务。你是打扫厕所的，你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我不会。关于保姆这件事情，其实在另外一个教会，我有很多，我好像有很多教会，他们的，我相信你们在其他教会一定遇到这种，谁做主日学老师？通常。很多年轻的刚信的，甚至他没有真的信，他只是牧会的，你可以啦，我来抓你做主日学老师。这种现，我讲的大概是这样子的现象。Okay. 师母，对呀，了解了解。对，所以你们可以回去听我的录音，我讲的很小心。我说这个教会有一些考量，譬如说，如果我们原则就是，那我们应该用电。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我们真的需要属灵上面的。可是如果说这个是你服侍，这个不是我们在我去买一杯咖啡，或者我们今天付电费用电，或者今天教会那个水管破了，我们还是要找人来。也许 OPC 的教会他们就会说，我们今天不能工作，有点像犹太。你懂我意思吗？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如此，可是你可以看得到这上面有一些属灵的分辨，我们需要做出来。但是我是说，就是服侍，就是你是来服侍教会，因为像那个，课后辅导，他们会说啊，课后辅导不是敬拜的一部分，可是他没有付这个人钱，他是来为教会工作，你懂我意思吗 ？Anyway， 好，还有没有再一个问题关于这个，我们就要看那个创世纪二十二章。Yeah, 所以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讲清楚，我是付你钱，你不是来帮我做事，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是按照规定我是付你钱的，你不要让他认为说他是在帮，或者我们欠你，或者说你做这个其实是你在讨神明的喜悦。大概这个原则我们如果可以抓住，最基本要抓住这个原则。人的心诡诈，比万物都诡诈，所以我们会这样子讲。你知道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其实最先开始，他们考量请那个人，那位朋友来教，他们会说这个人真的很好，我们很喜欢他。 我想他希望能够接触我们希望他能够接触我们的信仰，虽然他不信，他拒绝礼拜天进入教会，可是这样他至少可以进入教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传道人的我们的认知或如何，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原则，没有看清楚服事的本质是献祭，我们都会说出一些很好的借口，说啊，我们是要让他，可是到最后，至少在我看到的例子上面，结果都不是好的。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的信心，上礼拜有讲到，我们今天看22章，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所以我们要问的话，就是他为什么可以顺服上帝？什么是亚伯拉罕行为的基础？那我们就直接回答，因为他信上帝，所以他可以做出这种完全违背人的本性的行为。在雅各书那边有讲到，他相信上帝可以叫死人复活。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提到，好，他的信心就是一个相信上帝可以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他在创世纪22章，他那边讲到说，你们在这里，他跟他的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我和童子和我的儿子，我们去献祭，然后我们会回来。所以创世纪22章第5节其实是一个，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言语是一个信心的宣告， right？但是我们可以在想，他怎么能够信？为什么后来新约的作者会说他的信心是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新约的作者这么说有上帝话语的根据吗？有吗 ？Carol 怎么说？ 就你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应许他有后代。 对，应许他有后代，那跟他能够拿起搭刀杀那唯一的后代，为什么这个是他相信？因为是凭着那能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他知道他信的对象是什么，是不是他从他出乌尔的时候，上帝就给了他这个信心？那时候他对上帝还是模糊的概念。后来经过他到埃及，那在亚比米勒跟他的一番的交锋之后，他在当中经历到神怎么样守他的约，保守了。往后的事件也好多次，他亲身经历到神的那个约的那个真实。 嗯哼，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就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事情，我们现在都会说这些都是坚固了他的信心，也的确是。但是其中有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些事情我们上礼拜讲到，稍微提到，可以毁掉一个人所谓的信心，也可以叫他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应该是罗马书4章，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加坚强。如果这个信心是真的，你遇到一切的困难会叫你的信心越加坚强。可是如果这个信心是出于你自己的啊，我信我信我信，通常你遇到只要遇到一定的困难，你到最后说这个上帝不是真的，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 所以这个信心就是神给他的， 这不是出于人的嘛，所以是超自然一定的。但是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为什么新约的作者说他的信心特别指出来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文告诉他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没有经文告诉他先知或者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叫拉撒路复活，或者叫鲁矮的女儿复活等等。我们看一下创世纪15章第4节，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OK，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说，原来我家中的仆人应该，因为我现在已经85岁了，没有生小孩。那如果我要有你对我所说的这个应许成就，你的后裔要成为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个人吧？按照当时的习俗。我们再看17章16到19节，所以耶和华那时候就对他说：“不是从你自己身体生出来的，你虽然已经85岁，可是我跟你讲，你要生出来是从你自己生出来的，那才是你的后嗣。应许要透过这样子的后嗣成就。”那在17章16到19节， 怎么是什么？有没有人帮我们念一下？ 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 所以这时候，对不起，所以这时候就是他已经100岁了，还没有得儿子。可是耶和华说 ：“No， 这不是以实玛利，不是，是你太太莎拉要从他要生出儿子。明年这个时候，他要生出这儿子。所以应许是越来越清楚，他的信心越来越坚强，因为上帝对他的应许也越来越清楚。或者从我们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渐进启示的原则。但是为什么这个让亚伯拉罕信的是一个可以叫死人复活的？因为如果他的后裔必然是以撒才能够成就，他也相信上帝对他的应许必然是透过以撒他的后裔才有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星这么多。然后上帝同时说， 你去把你所爱的，你独一的，你所爱的以撒拿去献祭。上帝既然说必然是透过以撒你才有这些后裔，你的成就才会你的应许才会成就，然后现在要你杀了以撒，那唯一合理的结果是什么？我是他相信这位上帝一定是能够，他这么说，我相信应许必然会成就，我相信他也要我献我儿子以撒为祭，所以唯一合理的就是他能够叫死人复活。所以新约的作者会这么说，并不是，是我们可以说是，就是你按照读圣经做出合理的结论，就是这样子的信心，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从何得到这样子的信心？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是透过上帝的话语。他的信心并不是一个意志力，信得很用力，信得很多，凭着上帝的话语，然后是圣灵的工作，神的道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成就这样子的信心。OK。神的道是我们信心的内容，之前所讲过，然后圣灵给我们超自然的工作在我们，让我们能够信神所赐给我们他的话语。亚伯拉罕的顺服得到悦纳，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到上帝三次对他讲，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你既行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子，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三次对亚伯拉罕这么说，上帝好像就是非常喜悦这个行为，好像一个父亲说：“哇，你考试你看100分呢，这样。”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那么我们可以问：这样子的顺服怎么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这节经文时常在神学院的同学们会说：“我真的是不懂这节经文。”很多基督徒。上帝明文禁止献自己的儿女为祭，不是吗？在生命记12章、18章、利未记18章，你们不可向这些迦南人，他们献自己的儿女为祭，你们不可叫他们惊火。但是上帝在这里似乎下了一条命令，和他所下的其他的命令是完全100%相反的。而这样的，亚伯拉罕顺服这样子的命令，反而得到上帝极大的喜悦。为什么？上帝喜悦什么？是，我们可以这么说，经文也是这么讲。但是为什么上帝就是说，告诉亚伯拉罕他自己知道是你没有把你的儿子献？我知道，我没有把我的儿子献上。为什么耶和华喜悦？亚伯拉罕从中学习到了什么？ 信靠顺服， 你讲这个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吗？对了，他的确是信靠顺服。哇，我们时间 OK。 他顺服了上帝，成就。 其实亚伯拉罕从中学习到的就是。上帝已经在这里告诉他，他要如何拯救亚伯拉罕，他要如何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 要向耶和华唱歌，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经历这事之后，亚伯拉罕就知道要如何传扬他的救恩，上帝如何展现他的救恩。上帝如何坚固了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他看到上帝要拯救，不只是啊，上帝没有叫我，到最后他提供了一只羊，然后没有杀。那只羊所代表的是什么？上帝必为自己，他为自己什么？预备他的羔羊，预备献祭。上帝必然会预备。上帝没有叫亚伯拉罕献上什么？你的儿子，你独一的儿子，你所爱的，你的儿子，独一的儿子，你所爱的，这是讲谁？这是讲谁？就是耶稣嘛。在这里他已经预告，他已经在教导亚伯拉罕，我要如何拯救你和拯救你的后裔，我要准备你的羔羊。你现在在某些程度，你现在知道我的心意了吗？父亲要献上你的儿子，你独一的儿子，你所爱的，你现在知道，你以你有限人的心智大概可以一略我的心意，所以你可以现在你知道我的拯救是如何了吗？ 我们现在知道，可是亚伯拉罕那时候知道吗？ 亚伯拉罕当然知道，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他要杀他的儿子，他的心是怎么样。到最后上帝准备了他自己的羔羊，你没有，你听了我的。有一天我的儿子，我独一的儿子，我所爱的，他就是我所准备的羔羊。 OK， 这其中也讲到这个明文禁止献儿女为祭的，你注意那些经文都是献给偶像，但是献人为祭的原则，这个就是上帝公义的原则。你犯罪，罪的公价就是死，就是如此。这个原则从来没有消灭过。献人为祭的原则，如果是违反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旨意的话，那他不可能献他自己的儿子为义。他不可能，就像很多新派的神学家会讲，哦，你们这样子看，耶稣是献自己上十字架是献祭，这个就是在虐待儿童，宇宙性的虐待儿童。OK， 这件事对以撒来说，我要讲很快，对以撒来说也是好事。Why？ 因为他看到他的父亲爱上帝胜过爱过他。一个儿子最需要看到的，不是他的父亲爱他胜过其他的任何事情。一个儿女需要看到的是他的父母爱上帝胜过任何事情。OK， 这件事对耶和华的使者又有什么意义？你注意，是谁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可动手，你一点也不可伤这童子。”耶和华的使者 ，right？ 耶和华的使者后来讲话的说：“因为你没有留，把你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献给我的。”那讲话的是谁？耶和华的使者。所以我们要注意，在旧约里面，耶和华是使者出现的时候，有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所以在你看，我们有完全合理的解释，当耶和华的使者出现的时候，创世纪十六章十节，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刚读到的，出埃及记三章二节，在那个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民数记二十二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等等等等，这些经文让我们必须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在旧约出现的基督，或者 Christophany。 OK， 这件事情对耶和华的使者又有什么意义？耶和华的使者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住手，你一点也不可伤这童子。”他一旦说出这句话，他就知道两千年后，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会听到这句话。这就是对他的意义。 以撒说我父啊，可是耶和华的使者上帝的儿子他会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透过这个事件，你可以想象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让他可以举起那把刀，然后他听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讲，你可以想象这个对他的信心有多么大的坚固，多么大的好处。最主要他看到上帝的拯救，也许模模糊糊，也许不是很清楚，可是已经清楚，够清楚了。如果他回去一直在默想这件事情 ，OK， 所以没有信心，亚伯拉罕不可能顺服上帝，他不可能拿起那把刀，那是完全违反人性的。父亲要杀儿子，也不可能得到上帝的喜悦。最后的一个原则，上帝所喜悦的，他必试炼。他试炼他的儿子，他也必试炼他的儿女，这是一个原则。而是因为我们是有信心的。有信心的人才能够通过这个试炼，也会通过这个试炼。OK， 好，那个默想经文，大家是自己看，大家应该很熟悉。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让我们看到你赐给我们信心何等的可贵。因为又是有信心，让我们软弱的行为，让我们微小的顺服，都得到你的悦纳。啊，主啊。求你让这成为我们服事的来源，也成为我们喜悦的来源，也让我们在服事之中就没有苦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到你面前来向你寻求帮助，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你手中的工作，也预备你儿女的心准备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